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郑仲文方艺成。 哇，又见到张三兄，点解又连续系你？ 啱啱就张三兄同林师傅就做完嗰个节目，讲禅宗啊，讲儒释道咁样，咁就系咁样。啊，又张三丰咁啊，出到去人哋点解叫张三丰咁啊？张三唔系方咁啊？咁今日就今日阿三哥唔记得整个牌出嚟， 系 即系大家即系如果要闹佢最扑街嘅话咧，就叫张三就唔系张三丰，就唔好闹错张三丰。咁啊，阿三哥就话你呢排红啦。 啊、 所以決定了就是連踩兩集， 是 啊，即 是不是兩個節目， 兩個節目連踩兩個節目， 一間十點鐘睇下仲有冇 有繼續落去 啦，鬱敏實俾你嘅，你肯 咁啊，繼續就是屌張三最撲街，係咪 啊？係啦，冇錯。 喂，唔係講笑啊，不如開個節目叫張三最撲街，屌你， 哇，係嘛？ 人都鬧證人渣咗你， 證人渣， 你做咩話人撲街咧？你唔得噶嘛？ 張三證人渣係啦，個節目叫張證人渣。喂，唔係我 OK 嘅喎，你明白？即係個節目可以講下唔同嘅嘢咁樣，跟住就係全。全部都是屌歡迎落歡迎落嚟打小緊嘅。 嗱，有一個咧又即係同大家研究下，即係阿鬱敏當日喺立法會就講過呢句説話，撲街就俾周玉成咧趕出去。咁跟住咧就阿鬱敏咧就要求阿周玉成即係辯論下。 撲街係唔係即係粗口？ 粗口 其實就唔 係。係啦，嗱，我大家講撲街唔係粗口， 詛咒啫，係 詛咒人哋啦。嚇咁咧就撲街通常咧頭即係早期就有個死字嘅撲街死，即係咩？就人哋還屍街頭啊， 即 係死，即係中國人最講呢個叫壽終正 壽終正寢， 咁啊不能壽終正寢啊，瞓喺條街度咁啊，即係 不得好死咯， 不得好死啊，通常都係死於非命咁解嘅 咁 樣。 咁咧你見到其實撲街兩字啊，咁早即係。早兩三年啊，唔係遠啦。咁你見到八點鐘嗰啲黃金檔嘅 都有啊， 都有 出嚟嘅喎， 係啊，都有噶， 係咪啊？都有出嚟嘅喎。 電視台睇戲嗰啲剪片都唔剪咗呢兩個字去㗎。 係啦，係啊， 係除咗屌你老母，即係篤咗佢嘅。 係 啱好想篤你㗎。 好啦，咁啊，嗱，咁啊，所以咧，嗱， 等下龍少賣個廣告先， 廣告去幫自己賣下先，幫節目賣下先，因為嗱，既然你話留言咧話張三係 正撲街嘅， 唔係 正人渣， 正人渣，即係有睇我嘅節目啦， 係 有睇我嘅節目就要 唔該俾錢 嚇， 貨金 17.7，係啦，咁你交完之後咧就繼續留言，張三正人渣係冇問題嘅， 冇問題， 係啦，只要有貨金，我哋願意俾你屌嘅， 留多兩張，你集留都得嘅， 你留埋自己高都唔 開 啊， 跟住咁啊有兩張紙喺度啦，咁就係一個即係我哋。即係呢個 嗱， 我 前備 sample 唔係咁，我照稿去讀啦。即係呢個 好嚇，冇講錯嘢啫。 係啊，即係要幫呢個，即係其實唔係呢個唔係廣告嚟嘅，係一個係可以即係幫到大家嘅 嘢。咁樣就係 民間抗疫，你我有份啊！酒精消毒護膚、啫喱同埋酒精搓手液嘅補充裝，成本價發售，以成本價發售嘅80蚊一套。第一支就係第一個就75% 嘅搓手液。啊，跟住然後第二個就是酒精消毒護膚嘅啫喱，係150毫升嘅，含70% 嘅消毒酒精，費用就80蚊一套，數量有限，每人限兩套。咁啊，繳交 My Radio 節目月費同埋癲狗日報嘅月費，鬱敏射馬月費嘅人優先。咁啊，攜手抗疫，部分產品咧會留俾鬱敏嘅長者之友會。啊，轉贈區內獨居長者、有心人士，如有口罩、酒精搓手液。消毒酒精等歡迎與我們聯絡，本公司會協即其買呢條啦，會協助代辦。咁啊 ，Make in Hong Kong 嘅香港製造，信心保證，酒精濃度係70%至75%，殺菌達呢個99.9%嘅percent 嘅細菌。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嘅處方，免沖洗，自然風乾，含護膚配方，不引致脫皮。警告。不過都要警告嘅，吸入及進食對身體有害，不可內服，唔係內服嘅，外用嘅啫，專攻外用，切勿讓兒童接近。 易燃物品又請勿接近，火源啊同埋熱源咧都唔好接近啦。咁樣敬請存放喺陰涼地方。咁咧希望大家如果有興趣嘅，就親臨普羅政治學院，地址就係青山道64號名人商業中心10樓01-04室。咁啊，開放時間咧就是、星期一至六嘅11點至到晚上嘅8點。咁啊。11點至2點咧，就即係同事都要食飯啦，咁樣就係午飯時間，1點至2點嘅午飯時間，公眾假期休息。咁啊，如果查詢電話呢、這個緊要啲啦，就24733088咁樣啦，打翻上 24673088。 咁啊，大家咧就上去My Radio 嘅網站咧，就都可以揾到啊呢、這個我哋依邊嘅地址同埋電話嘅。 Facebook 都有嘅。係 啦，咁啊，都頭先嘅呼籲啦。如果有人有邊啲朋友嘅有啲口罩可以即係攞出嚟即係俾啲老人嘅，咁樣其實即係我覺得我哋。即係全民抗疫啊嘛，咁我哋大家都一起去負啲責任，因為其實有啲老人家其實佢冇唔識上網啦，或者去排隊佢又唔知邊度揾啦，咁樣其實佢都會有困難嘅。咁就我哋如果可以幫到一啲老人家，其實佢都唔一定需要好多，咁就可能一日有一個用咧，其實都好足夠啦。咁樣咁啊，即係我哋見到個社會都好多民間嘅團體啊，即係今日我經過深水埗嘅時候，我見到啲民間團體就啲南亞裔嘅，咁我都係攞咗啲口罩出嚟。咁就我眼見啦，一個人就一包就應該有2-3個到嘅。咁就再送一嚿翻揀咁樣，咁啊條長龍咧就由深水埗地鐵站排到去長沙灣道，屈埋個彎咁樣。 政府唔做啊，我哋民間自己做啦。 政府唔做，民間自己做。 政府佢話有做嘅。 政府無能。 不過嗰只就 林鄭屌你， 佢嗰只就受咗益咗啲自己人啊，俾錢你開廠。 林鄭柒婆咧就自己咧。屌你無能做唔到呢啲嘢嚇！屌你仲要害香港人咧，咁我哋香港人就自己去救自己。 咁係啦，咁咧喺星期六啦，咁我就喺去依個搭電車啦，就由中環去依個銅鑼灣啦。咁啊路經依個鵝頸橋嘅時候咧，我就望喺上面望落去。咁咧有個女仔就戴口罩啦，咁但係感覺都係靚女嚟噶啦，即係。咁咧就過馬路， 我戴口罩覺得自己好靚仔喎。 咁咧就佢過去咧，啱有個即係食環署啲清潔嬸嬸，就出去車就啲佢啲清潔嘢啊咁樣。咁咧嗰個女仔咧就係覺得攞個即係獨立包裝嘅口罩就送俾嗰個嬸嬸嘅。嗱咁呢即係人間有愛啊！ 係冇錯。 咁我。跟住再個零鐘後，我見到我朋友喺 Facebook 又講啦，佢喺好似係荔枝角定邊度咧，即係又見到就係有個叔叔啦，就冇戴口即係冇口罩，咁咧有路人咧就即係專登咧就喺架單車就翻轉頭攞個口罩又係獨立包著口罩送俾個叔叔咁樣。咁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其實喺呢段時間咧，我哋即係香港人咧，真係好齊心嘅，嚇，好有愛心嘅。 嗱，我自己今日我又見到一個嘅，我想去即係話咧，大家有機會見到攞派口罩嘅地方啊，乜嘢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我哋應該都要學習呢一樣嘢，因為我見到有一啲熱心市民，佢見到人排隊，咁佢就呼籲大家一樣嘢，就係呢個我覺得係好緊要嘅，就係話自己冇需要嘅，足夠嘅，留翻俾有需要嘅， 係冇錯。 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嚇，但係同埋頭先阿三哥你講嗰個話，即係而家呢個香港咁，大家好願意去 share 去分享咧。我係覺得好多係因為同呢個我之前半即係呢半呢九個月啦，嗰個呢場運動裡面咧，其實大家香港人學習咗一種精神，就係話我哋互相去幫助，即係 所以齊上齊落。 派口罩呢一樣嘢其實就係、是當然在抗爭嗰段時間大家想去保護自己或者保護一些手足或者和你飛兄弟都好啦，都會可能有啲好多人會自發去買口罩，跟住去派俾在場嘅人，咁即係我哋保護翻個私隱啦咁樣。咁即係呢個行為其實係喺當時其實可能係鍛鍊到好多人咧，即係訓練到好多人咧，就有呢個心態就願意同人分享。咁就大家就會將我多有多嘅嘢，我就分享出嚟。咁就其實我反而就覺得呢一場運動裏面咧，係我哋香港人嘅質素係提高咗嘅。咁但係當然啦，亦都有啲壞事啦。咁尋日咧就有一單就係嗰個講行山嘅，即係我相信喺有上網或者留意 Facebook 嘅，都見過唔同嘅人去 share 呢啲相，就係話喺獅子山啦，跟住另外幾張相就有啲垃圾啊咁嗰啲嘢啦。咁啊，三哥咧就咁啱得咁巧咧，就係、是。 尋日嗰段日子係有去行山嘅，行獅子山嘅。咁不如就嗱，我咁講係話，當然我哋做錯咗，做得唔好，做錯咗嘅嘢，我哋係要亦都要即係要承認。我哋唔好話都係抵賴，哇！唔係一定係啲大陸人做㗎，咁香港人冇做嘢，唔好咁樣。我哋係要承認自己都係香港人都會做錯。咁只不過我哋願意承認嘅時候，我哋亦都願意去改善。咁但係嗰張相裡面咧，有一啲與事實不符嘅地方，咁我哋請下三哥嚟澄清一下。 咁咧喺琴晚啦，就即係網路上啦，就即係傳咗幾張相啦。咁唔知點解啦，嗱咁佢咧就係有兩張好多人嘅相，即係山上面。咁咧就有另外三張啦，就係好即係喺山邊好多垃圾嘅相。嗱咁好多人嘅地方咧，佢兩張咧，咁一張咧就係獅子山上面嘅獅子山頂嘅，一張咧係魔鬼山嗰邊嘅嚇。咁嗰度咧，咁琴日咧係 即係兩個地方嚟㗎啦， 兩個地方嚟嘅係啦。咁就嗰兩個地方其實不嬲咧都係咁多人嘅。 據三哥所講，你見到嘅你尋日有上獅子山啦，其實嗰張相我好懷疑地咧，就係話嗰張相唔係尋日嘅。因為你見到個人數好爆嘅成個山頭，咁但係你話其實尋日係多人，但係未至於咁密嘅人數。 因為可能個宗數嘅問題，咁唔出奇嘅。咁但係獅子山頂嗰度咧，其實咧近呢兩三即係近呢兩三年啦，咁係一到星期六日啦假期咧，其實真係人山人海嘅。我諗你都有上過，其實你見到多人嘅。咁依兩日近， 我見到嗰啲相嗰啲係正比我以前上去嘅時候更誇張嘅，即係 而家仲多啊！咁都係琴日咧，即係會比較多啲，係因為多咗一啲咧，即係可能都未行過山嘅，即係唔係話成行山嘅，所以我見到人攣低啊咁樣都有。 哦， 係 大劑 掉垃圾嗰度。 係啦，嗱咁咧，嗱喺獅子山啊，魔鬼山咧，其實我行咁耐咧，行咁多次咧，特別獅子山啦，我最好熟嘅啦。咁我即係得閒無事，我就衝上去嘅。咁我咁多年咧，真係冇見過垃圾嘅，即係偶然可能有一兩個人就會抌，就係好少好少嘅，係啊，即係可以講係，即係我係即係讀數學咁啊，聽啲咩就等於冇嘅，啊咁嗱，咁去魔鬼山嗰邊其實都一樣嘅，咁垃圾真係唔會有乜垃圾嘅。咁嗱，我係見到嗰幾張有垃圾嘅相咧，咁就即係有一個地方我其實好爽面，我唔記得咗邊度嚟嘅，認唔到。但係我見垃圾其實不是新抌嘅，唔係新嘅。咁但係嗰啲地方我即係行咁耐咧，真係好未見過咁多垃圾嘅喎。咁我唔知垃圾喺邊度嚟啦。係啦。咁同埋佢點解會將呢啲相放埋一齊，俾人哋一種感覺就係獅子山啊、魔鬼山啊呢啲地方啊，嗱啲人多咧行到咁樣。 我覺得係真係嗱，如果你想表達話，我今日行山，我去嗰個山頭裏面，我見到有人掉垃圾， 你咪 咁其實嗰張相咪就係嗰個山頭某個地方，魔鬼山好，獅子山好， okay、 掉垃圾。咁其實又點會有咁多唔同嘅相合埋一齊？好似件事就變咗就係、是、有一種睇法就係話，喂，獅子即係我睇啦，因為我就認得獅子山啊嘛。獅子山啲人掉垃圾，咁或者就係有啲人認得魔鬼山就魔鬼山啲人掉垃圾。咁其實明明兩個地方嚟嘅，即係呢個我覺得有少少。 其實同埋佢啲垃圾係三個地方嚟嘅， 係三個垃圾都三個地方。 嗰垃圾唔係喺獅子山，唔喺魔鬼山 嘅，有第二度嘅， 係第二度嘅。嚇！嗰度我都去過嘅，但我一時就醒唔起嗰個咩位置嚟嘅。 即係你感覺就係好似啲即係當然我覺得係做錯嘢，我哋要迎香港人，冇咁揀揾啲藉口去抵賴啊。咁但係有啲即係去做一啲咁嘅傳播工作嘅人，或者一個專業又好，一個網站又好，或者一個貼文出嚟咧嘅時候咧，你有當然啦。如果嗰啲相唔係你自己影嘅，你係有一個責任去做一個 fact check 嘅。咁第二，如果係你自己影嘅時候咧。咁嗰啲相係自己影咧，就要將件事交代清楚啲相嘅內容，就唔好將好多相混埋做一件事，咁係對好多人係唔即係對好多人唔公平嘅呢樣嘢。 係啦，咁亦都嗱，譬如我亦都有見到情報。咁情報就去就講啦，有啲義工咧就執垃圾，海灘執垃圾，即係廿五袋垃圾咁啊，就講唉啲人咧就抌啲即係依排抗疫，即係疫情問題咧去海邊啊，咁啲就亂咁抌口罩啊，我喺度執到廿個口罩，咁啊跟住啊，我執咗廿五袋垃圾啊咁樣，令人一種誤會。依廿五袋垃圾都係 就係戴口罩人嚟抌嘅， 係啦，即係嚟海邊行嘅。咁但係其實你去個海邊，你又會見到你唔會見到我哋阿局長即係阿陳凡啊、黃錦星啊嗰啲，你佢哋講法啊，係大部分香港你去到就知道啦。嗰啲垃圾一望簡體字，有啲唔係我哋香港嗰啲咩哇哈哈咩嗰啲咁嘅飲品罐啊嗰啲咩嘢。 不是我哋香港嘅垃圾嚟嗰啲，啊，可以講有九成以上 都係即係 隔離漂過嚟， 喺個海度漂浮過嚟嘅， 喺個海 通常都係 係啦， 喺嗰啲簡體字嘅地方。 係啦，咁你譬如有啲 同埋佢哋漁船多，咁咪隨手掉落去，跟住一漂嘅都係。 即係嗱 ，anyway 點都好啦，我就即係我就睇一啲即係陣間我哋個節目都會講台灣另類旅遊嘅，咁啊其中有即係我都睇好多，最近睇好多片啦。咁裡面其實佢有個信念，我覺得好好嘅。佢話走之前帶走自己垃圾， 係 呢句嗱呢句咧都未夠堅，再加埋後面嗰句就正啦。 正講， 能夠嘅話，帶多更多嘅垃圾。 我哋咧其實 即係意思話，即係你除咗管理自己垃圾唔留喺現場之外咧，亦都可以咁講，你可以的話，亦都帶走其他嘅垃圾。 我哋行山嘅人咧，就即係近呢幾年有一句啦，就係、是、自己垃圾自己帶走。係 啦，呢個係啦。 係啦，咁其實咧，你肯做呢一步咧，咁 已經好好噶啦。 係啦，咁其實你就唔會有垃圾噶啦。 冇錯冇錯， 唔需要幫人執。係 唔使。 係啦，咁我哋見到其實譬如啦，我哋喺邊啲地方咧會見到，即係郊區見到垃圾啦，交通方便嘅地方， 冇錯， 嚇，不論你行山，不論你露營都好，你方便交通有車道嘅地方咧，嗰地方咧就會多垃圾。咁呢啲垃圾係邊啲人咧？我相信乜人都有。 啊，其實係咩人都有。 係啦，咁你唔好話哦，大陸人啊，嗱，好實，我行山咁耐啦。即係熱愛行山嘅大陸人咧，其實同我哋一樣，香港中意行山嘅一樣，熱愛大自然，佢哋好少留低垃圾喺度，即係都會帶走嘅。甚至有一次我係去喺浪溪邊啦，咁跟住就見到啲喺深圳落嚟去露營行呢個咪有路徑長征嘅100公里行嘅，咁要執攞埋營露營嘅。咁我你行到邊度去講去邊度點？睇個過夜咁喎，如果嗰度唔可以生火嘅喎，係啊，我知道啊，所以我哋帶嗰啲咧係無火生無火嗰只嗰啲飯盒啊， 即係大陸屌好中意食嗰啲 下邊啲水啲 加啲水落去啫，係 啊，嗰啲係啦，石灰嚟嘅，其實石灰嚟嘅，係啦，咁嗱，佢哋都可即係佢真係會做到咁嘅，咁啲垃圾佢哋都真係會帶走嘅，咁嗱，反而係一啲即係交通比較便利嗰啲啦，即係。我見到即係其實香港人有膽，大陸人有膽都有嘅。 不過即係我覺得成件事 anyway 啦，都係咁講啦。我頭先我提過就係呢個反送中嘅時候，呢場運動裏面俾到我哋一個精神，就係即係我哋愛香港，齊上齊落。咁就即係喺我哋記得好多時候嘅遊行抗議啊、抗爭嘅時候咧，我都見到好多即係志願嘅朋友，咁我都即係非常之欣賞佢哋，佢哋沿路咧都會自己攞垃圾袋咁樣執垃圾，咁如果我哋將呢個精神發揮喺我哋行山嘅時候，都可以去咁做嘅話，即係除咗三哥講自己垃圾自己抌之外，亦都帶走自己垃圾，咁另外就可以再執一啲，咁我哋嘅地方就會更加漂亮、更加美麗。即係既然我哋係愛香港嘅，咁希望就大家其實帶多個洗色嘅垃圾袋仔，咁佢執得幾多得幾多，咁其實都係一件好事。 譬如有一位咧，就被判暴動罪，判得最重嗰位盧建文，咁佢都好中意行山嘅，咁佢係上山影相啊，咁佢上親山咧，佢都帶個垃圾袋，帶兩袋垃圾走嘅，佢會 係啊，咁就已經即係呢個 OK 噶啦，已經 點知 OK 啊？我做唔到嘅，我做唔到嘅，我就自己帶自己垃圾嘅啫。咁你即係做到呢啲咁啊，真係唔係即係即令到我哋香港更美麗啦，更漂亮。 但係呢樣運動就不嬲都有搞嘅，尤其是2018年嗰時，聯合國都有話清潔沙灘。 唔係咁，我覺得咁嘅，其實就唔好成日下要等到去呼籲啊，或者邊個 一個活動咁樣。 係啊，即係我哋嘅時就 係最緊要自覺覺他啦。 呢個心態就係可以 keep 住喺自己度之餘咧，咁繼續我哋唔需要去有人去教育我哋，我哋自己有呢種嚇，甚至可以去改變我哋自己的 DNA， 令到我哋下一代都會有咁樣再教育落去。 最好 咁樣呢個先係一個民族也好，一個地方嘅人嘅一種進步。 冇錯冇錯。 好啦，咁我哋入翻我哋今日正嘅主題啦，就係話阿 Kenny 提出嘅呢個主題就講緊 國民黨嘅代理主席 啊，唔係代理主席，呢個叫主席補選， 主席補選， 只不過任期咧， 任期一年零。 咁啊，任期其實就到幾時咧？其實就係到呢個 應該出 2021年嘅五月咧，就任期就會滿㗎啦， 一屆換屆㗎啦。 咁就佢呢個 呢即係正式嚟講咧，佢而家選上咗，可能當係三月啦。咁正三月七號就選啊嘛。咁上任咧，都係即時上任噶啦，三月。咁咧就上任之後咧，就做到其實咧。嚴格上嚟講，做到係 即係啱啱 一個月到咧，即係一年唔夠十個月到咧，其實但已經開始再 會傾正式 傾緊正式嗰、那個換屆嗰、那個即係新主席選舉啦。咁所以有人講咗一樣説話就係話，即係我覺得呢個都係有意思嘅。邊個做到有冇所謂啫？你話即係邊個做都係， 其實真係看守嘅意味 好多。好話唔係年領貨仔咁樣，咁但係呢年領貨仔， 我覺得好重要。 嚇，你覺得好重要？我反而覺得就因為年領貨仔，佢夠僵嘅話咧，即係有 其實 呢一個夠膽大刀闊斧去改革咧，就反而就可能係呢一樣嘢。咁樣咁就到下即係嚟緊2021嘅時候，可能講緊又係三月到咧，其實已經會正。就要再選舉， 再選啦。 五月到咧，就到2021嘅五月，其實嗰個新嘅 正式上任 就會上任。 你依一任咧，其實咧，你話冇得發揮，可以咁講。但係你起碼嗰套戲未上，你搭好個台好重要嘅。你依一屆你個台都搭得唔好嘅，你接手嗰個先又要重新搭過個台。你套戲點做咧？ 唔係應該咁講啦，即係我就係話邊一個選出嚟，佢代表咗一種理論噶嘛，一種論述， 或者一個理念上去。 理念上去嘅。咁如果而家譬如話假設係某一個人個理念，佢喺嗰個呢個時候得到認同嘅話，即係話俾大家知道咧，即係其實。大部分國民黨黨員係認同呢一個理念嘅，咁再有正式嘅選舉嘅時候咧，新想再出嚟嘅人啊，佢必須要跟住呢套理念咧去做，你先達到最多人嘅一種認可啊嘛， 或者一個指標啦， 一個指標啦。咁如果你話三哥講個重要性就係呢一度啦，咁同埋佢短短的任期裡面，他即做的事其實都可以說這麼說任重道遠的。為何任重道遠呢？他就是說很簡單一件事，他這短短的任期裡面，第一件事他每個月籌3000萬回來先。解決了國民黨，解決國民黨嗰個現在嗰個燃眉之急。咁啊，即有候選人提出就話：我唔緊要啦，我哋仍可以。即係搬出去而家嘅中央黨部嘅大樓都有嗱，有候選人咁講過嘅， 咁講，心諗去邊啫？ 咁但係即係又我又覺得咁，你搬去邊咧？ 新公園開會啊？ 係咯，大安新公園開會。 即係我呢個我又覺得，即係呢個我又 即係想， 我覺得唔需要講呢樣嘢，我覺得我唔係好認同嘅咁樣。咁但係第二樣嘢就係話，即係你呢個短短嘅任期裡面，嗰個人除咗籌錢之外咧，就係敢唔敢大刀闊斧咧去？做一個改革，即係例如而家大家喺度講緊嘅年輕化，或者係我即係我自己個人啊，我說實話，我係覺得有冇一個人咧係同呢一啲原先舊老派嘅國民黨嘅關係未咁千絲萬縷嘅人咧，冇咁千絲萬縷嘅人咧，係反而會夠姜喐你嚟喎，你明白？夠姜喐你啲叫做即係叫老屎忽得住喺度，屌你亞文亞武嗰啲，即係但係有影響力，又唔撚幫手，又搞我件事嘅，即係説實話，如果而家嚟講，你能夠冇話氹到我，冇乜話投講話氹我投票啊，氹我俾一票你個人，如果你夠膽喐咧，你夠膽喐立法院又唔思懷嘅話咧，我屌你，我話聽，我哋盡全力。 就吹票。 通常一般的社團咧都係會係有所謂有錢就出錢，有力出 力嘅。 有啲人咧又唔出錢又唔出力嘅，出把聲就越唔出錢越唔出力嗰啲咧就越多聲。 係 啦，係啦， 係。每個社團都有啲咁嘅人。 啊，一定有。 咁啊 ，Kenny 咧準備咗一啲咁啊，不如講講兩位候選人嘅嘢啦，咁樣係啊。 哦，兩位候選人今次兩位候選人一個叫鋼斌，咁啊呢個被視為咧就同。啲老一輩比較多，我知道比較多啫，比較多關係，因為佢係確柏 全 行政院長確柏川個仔。咁啊，老實講，佢又做過台北市市長，其實資歷嗰啲嘢又做喺陳水扁時都做過環保局局長嗰啲，其實就資歷就冇問題啊。好老實講，其實好豐富，不過問題人哋覺得咩啊？你同你老豆又好似加埋黃復興黨保持啲關係，會唔會對於呢家？ 即係民國民黨基層一啲年輕人所講，我要真係改革，俾年輕人社會有啲阻礙咧咁樣。 歲數咧，確唔確歲數？ 郭龍斌，哎呀， 好冇 幾年，要六廿幾嘅啦，即係佢同馬英九差唔多大嘅啫。 後生 都後生啲啲嘅啫， 六十頭 嘅啦，都係係啦。咁但係問題呢家喺台灣嚟講，六十頭都叫你好老嘅啦，覺得嚇。咁啊變咗嗰個問題就係話，郭龍斌所喺個宣傳片嗰度咧。就好好玩嘢嘅，佢就攞咗蘇貞昌嗰啲出嚟就話，其實即係暗示啦嚇，唔好話明示，暗示其實最緊要有能力，係唔係年輕化都未必係一個問題，最緊要有能力帶到個黨過渡到你嗰 個階段。呢個我係認同嘅， 其實呢個我都認同嘅。 我認同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唔好去睇個嗰個黨主席個年紀，應該係睇個黨主席嘅心態。即係如果佢個心係年輕嘅，喂有啲人屌你四廿幾歲，佢可以好撚老土，可以好保守、好固執。 某啲政棍係咪咁咯？咁講開名啊！ 即係咁，但係你如果佢係能夠一顆年輕嘅心咧，其實我覺得年歲數係唔係一個重要嘅指標嚟嘅。 但係問題呢家好似似乎就個個人都好似好睇歲數做嘢咯。 因為而家就係好大問題就係唔出錢、唔出力、出聲嗰班就係年紀大嗰班。 係有俾佢呢個印象係。 係啦，咁既然你唔出錢、唔出力，又做唔到嘢， 就請你收下聲 啦。係咁，唔該你哋啊，退一退落嚟啦。而家最主要係依一樣嘢。 係啦， 即係如果你話個個你哋嗰班年紀大有能力肯做嘢嘅國民黨唔會落到如斯境地。 境地啊，所以跟住，所以另外一位咧就比較有少少強烈對比，就係、是現任嘅啱啱剛選又選到連任嘅江啟臣。咁啊，競選立法委員，咁呢個就 年輕啲啦， 年輕四好似都四廿幾埋頭嘅，冇記錯嚇。好啊，咁就佢係好似係台中 台中 嚟嘅。咁佢都提出咗好多一啲年輕化，例如將咩黨部數位化、豬絕圖啊嗰啲嘢咁樣。 嗱，咁佢就有個香港人咧睇唔懂嘅嘢就講嘅，就阿三哥都可以補充一下，因為好多人就話佢咩叫做話佢係台中紅派喎、咁樣，話點樣紅派咪即係直覺聽個紅字就係、 是、紅字就係、是、嗰個度係共產黨啊。 咁其實呢個地方派係 張三哥嗰啲咧， 台中就有黑派同紅派。 咁其實咧就依係地方派。嗱，即係黨中有派啊，嚇依啲就唔出奇啊，習總咁講啦，係啦，咁咧其實喺每一個地區裏面咧，即係雖然譬如民進黨或者國民黨都好啦，咁佢自己喺地區裏面咧都有唔同嘅派系噶，咁唔同派系咧有啲咧就係用顏色嚟分啦，咁有啲咧用姓氏嚟分啦，咁樣咩張家即係喺雲南啊啲嘉義啊張家軍啊咁嗰啲咁，其實依一個台中紅派就係指佢哋只依一個派系用個顏色嚟區分嘅啫， 就同佢即係同紅統咧係兩回事， 兩回事。 咁但係相反調翻轉咧，其實咧你話江啟臣個佢同個紅派個紅咧，你即係如果你誤會佢大陸嗰個紅咧，就真 係真係唔好意思。 咁另外再其實最令人咧，其實反而國民黨有啲人嘅講法就係、是、你真係唔知，其實江啟臣其實佢本身佢係一個屋企比較綠嘅一個家庭嚟，咁就好多人就話會唔會佢係藍皮綠骨架咁嗰啲咁即係個諗法啦，咁樣有一種咁即係有種咁嘅講法嘅咁樣，咁就係、是我就唔係咁相信啦，我就反而佢覺得佢個方針咧就有啲會似一種叫做台灣國民黨係多於一個中國國民黨嘅理念咁樣 嘅，係本土派咯，所謂本土派咯，國民黨本土派咯，所謂。 咁其實喺呢度嚟講咧，就即係佢同郭榮斌嘅差別就係佢即係本土人。咁郭榮斌咧都係一個我哋所謂外省人啦，即係仲有 同埋比較感覺都係冇乜同嗰啲所謂老一脱有太多關係，感覺上清新啲，我只可以咁樣講啦。 咁同埋有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其實而家郭榮斌嘅背景咧就係話 非常雄厚嘅，其實 唔係佢當然啦，佢財力好雄厚，點解？因為其實佢係郭台銘支持佢出嚟嘅。咁就郭台銘其實就喺即係郭台銘當初會出嚟走咗去中常會嗰度咧，宣布自己會參選中國國民黨嘅候選人，即係總統候選人嘅時候咧，其實成個呢個局咧，其實都係由呢個郭榮斌去幫安排。咁安排完之後，其實到呢件事發生咗，到後嚟初選，然後到韓國瑜出咗嚟嘅時候，咁但係呢個郭台銘嘅呢班人咧，支持者其實都係冇停過。係繼續支持郭台銘，係啊，咁甚至係好多時候係去到個即係 選舉的時候嗰啲做嗰啲嗰啲時候咧係有。我不敢講抽後腿直情係冇幫過國民黨手嘅。咁、但係而家呢扎人就全部係 出翻曬嚟， 出嚟支持郭龍斌去競選總統嘅。咁我覺得佢所謂嘅改革係堅定流，定係一種叫想即係爭權嘅一個做一個一個。 有人講話好似係爭權。 咁我就即係拭目以待啦。咁就如果而家嚟講，我就喺頭先我哋講兩邊都有佢嘅好處壞處。咁而家喺台灣嗰邊，大家嘅睇法咧就係話，好多人會著重咗覺得係郭龍斌嘅實力同埋佢嘅實力同埋財力。咁但係有啲人就會欣賞江啟臣佢嘅年青，或者佢講個年青化嗰個具體咧，佢嚟講咧佢係比郭龍斌清晰，所以佢就會有啲人就會比。會期望一種可能新的味道出嚟，咁就究竟嗱呢一樣嘢，國民黨黨員到時係會邊一個取替咧？我哋係未知，係啊，就等個即係選舉結果開始先。 因為我睇啲咧就係郭榮斌佢嘅政綱宣言啊，同阿江啟臣嘅相比，咁江啟臣咧，我就覺得佢咧就係留於一種係即係一個願景，一種係譬如口號式，即係比較口號，即係乜嘢化咩化咁啊。實際點做咧？反而咧，我覺得郭龍斌嗱，佢咧即係喺一度，佢即係喺行政體系上嚟啦，佢可以即係話 就比較實際啲咯。 啲邊可以講嘅好似好實際，但係講實際做唔做到就好似阿龍少講啦，即係拭目以待啦。即係我哋知道啦，即係改革由阿馬英九開始，其實大家都講過去改革。咁譬如阿金小刀、阿金普聰。馬英九揾佢主持改革，其實佢碰點解會咩斷羽而歸啊？即係地方派系， 地太多啦。 所以你頭先你講話係黃復興黨冇全力支持郭龍斌咧，呢、這個我睇就唔一定全部嘅，因為我都見過啲係黃復興嘅人咧，其實佢都係支持江啟臣嘅。係 啦， 咁就呢，其實現在嚟講好難講話係咩情況。咁就 當然 啦。咁同埋就係話譬如就當選之後。依班人支持你，有時候先你講，喂，嗰班嚟原來是求官嘅喎，你擺唔擺平佢咧？如果佢老豆個阿孫嘅，我説你就算，你唔使嚟同我講，佢又未到咁嘅地位喎。咁佢會唔會就係依班咁嘅，即係有班咁嘅團體喺度，會影響到佢就假如當選去催人嘅改革，會唔會有阻滯？即係或者變咗調咧？ 係 呢樣好難講。 咁啊，我哋都係等到啦。海外投票已經開始啦，即係陸續有朋友就已經開始話寄翻啲選票翻去啦。咁就但係國內嘅投票咧，就到三月七號先。 如果疫情唔犀利就三月七咯。 希望就話嗰個投票，首先投票率我希望係高啦。咁第二樣嘢就希望投票結果咧係令大家都滿意，咁就我等到三月七號咧就會有個結果，國民黨嘅補選嘅主席究竟係邊一位咧？ 希望不論邊位當選之後咧，即係好好係改革，真係改革真係必須嘅， 要眼前一亮先得呢鋪 嘅，同埋即係貫徹呢個改革。 好，跟住 下一節翻嚟。